间真落身，一杯酒一杯 下梦一明月陪着他，我啥将死人来生下，王公怎能容忍他，我啥将死人来生下，王上你可为皇上之心傲天下，皇上之力不能为才官们，皇上心为真与假，心里心门曾经一样 心的 起在这等，半夜出神路插无处，紧要天紧要地紧要呼应，现在我还能养活你，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，熬过两年沾了心，我们在回家去养病，我虽杀你不杀你，否则你一辈子啊来世苦死别关心，只要你不变心， 送，通情人房的房走的走，一家子拜的拜，铺的铺，哦铺的。滚滚绵绵，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朵红。 母亲大人，因我求真于归，来到这穷乡片场之功。听是江暖金枝啊美，山人水远长我乡，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大他要跑他

金山寺做梦葬，怨沉沉一不舍，换桥平冈。 生放肆去逃草，我为你献牺生命才宽仁，一片真经千百年，为妻子言你不听，你不该带的忙我去增加，把坏你妻子也当了真，一去经商无踪影，我是周盘玉灯几杀人，马内带着青儿去寻夫，谁满金山梦到底， 请听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上神机迢迢，心中

方才贫道前来购买四味药草，他以为为父，哎，怎么径自去了呢？ 啊，你要的这四味药材呀、嗯，我早就与你准备好着。 嗯、啊，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小姑娘，拿来， 拿去。 哎，在哪里？ 在你手上啊。 哎。贫道两手空空，哪里来的什么药材呀？ 我说婶，你拿去，这药就算是交付于你了。 这岂不是一句空话？ 道长， 嗯， 你点的那四味药材乃是有名无药，岂不也是一句空话吗？ 哎， 无话，这嗯， 好好好好，你岂止是有名无药？我问你，可对得上来？ 对得上来便怎么样？ 不打你的招牌。 好，你就听了。 讲。 我的心怀真心怀，但是前行路不一般，心乐怎给看老老，死不死活善愿心贪。 嗯， 我们还是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你急什么？为师自有道理啊，小姑娘，贫道还要点上四味。 请讲又待。 还是口宝。 请讲。 听了。要来有的事情，一一天。举目听，举目无情齐天意，咱要来夫妻相亲，我乐意。只要来儿姑娘亲，儿姑娘亲，儿三。小姑娘，这是什么？ 回向圣地凤蜜黄莲 啊！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？ 你就听了。 讲，去去去去。我就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还要另点四味，啊！ 请讲。 听了。不对了，不

再会。